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21集，往事如烟。高天整个人像是已经变成了鬼魅，叫也叫不醒。这时有一个受伤的士兵过来帮邹月，正是之前进来的一个副将，他挡住邹月：“ 将军快走，别被那些怪物咬到，咬到了会变得跟他们一样的。” 邹月一愣，猛然想起了刚才那个跑到军营之中求救的士兵。邹月预感到外围等候的军营可能会出事，就想赶紧出去，但是鬼海之中方向混乱，四处流沙坑多，天色又暗，也亏得邹月久经沙场又比较冷静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少时间分辨清楚了方向，找到了鬼海边沿那联络用的烟雾，迅速带着残余的人马跑了出去。然而到了鬼海边沿，看到的景象让邹月惊呆了。就见他的整个军营已经大乱，黑色的怪物正在乱窜，士兵们乱作一团，有被杀死的，也有在和怪物作战的，更多的是被咬到之后跑去咬人的，一时间整个军营就好像人间炼狱一样。邹月一路冲入营盘，找到他夫人的马车，但是车里除了有血迹已经空无一人。邹月发疯一样寻找，最后在不远处靠近鬼海边沿的地方找到了他夫人的尸体，孩子却是不见了。邹月一路找邹良，一路就看到军营之中已经乱套，最后不知道谁在军营之中放了火。奇怪的是，火光一起，那些黑色的怪物都像是受了惊吓一样，疯狂地冲入了鬼海之中，很快消失不见。邹月清点了一下剩下的人数，发现死伤过半，剩下的一大半都变成了怪物，跑进了鬼海里。能够活下来的基本都是功夫特别好的将官，只有不到20000人。此时几乎全军覆没，邹月丧妻失子，伤心欲绝，已经无颜面再回军营。其他的将官也知道，就算这样子回去，多半是重罪。另外军营之中大多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或者变成鬼了，回去怎么跟那些家属交代？有仇不报非君子，那些黑色的怪物究竟是什么？会不会出来袭击其他人？最后剩下的人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进鬼海查个究竟。将士们把营盘收拾妥当，为的是不留下任何线索。当时剩下的人分成两派，一派是以邹月为代表的，想进去查清楚之后回去请罪；另一派是不想死的，觉得自己根本没做错什么，如果进了鬼海还能出来，就悄悄逃走，希望邹月不要告发他们，让他们可以保住性命。于是众人把军帐、马车等等所有东西都一起推进了鬼海，就这样这一整支西鲁大军就这么消失了。邹月进入鬼海之后经历的和之前的差不多，他们见到黑色的怪物就杀，绝不留情。邹月再一次找到了变成怪物的高天，将他杀死之后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些东西，就是一份鬼海的地图。邹月按照地图上的路线，带着自己的人马将军营之中剩下的最后一些物资全部带上，穿过暴风带进入了迷城的地界。迷城的整体结构与他们在外边看到的那座城市相仿，然而迷城之中与外界日夜颠倒，并且整座城市也不像在外围看得那么漂亮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，还有一大片沙海，那些沙子踩上去感觉很像海水，脚面甚至可以感受到波浪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。随着他们的深入，碰到的黑色怪物也越来越多，这里很多都曾经是他们的手足兄弟。同时水和食物也越来越少，大漠天气日夜温差极大，早晨炎热，晚上又寒冷，不少人都病倒了。 邹月一方面思念妻儿，伤心过度，再加上精神恍惚，最终也病了。他开始产生幻觉，时常听到孩子的啼哭声，而跟随在他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，最后只剩下千把人。就在他们经历无数战斗，终于穿过那一片沙海，筋疲力尽走到迷城内部的时候，却发现里边也在经历着一场严酷的战争。那些黑色的怪物和一些红色的人在交战。邹月他们进入迷城的时候，就看到十几个红发红衣的人被一群怪物包围住了。 去救人。 是。 邹月杀红了眼，等将最后一个怪物砍杀之后，他病重昏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等邹月醒过来，他又听到了婴孩的啼哭声。邹月睁开眼睛，眼前出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他的手下。 将军，你看呢？ 一个手下见邹月醒了，赶紧将手中一个婴儿递给他看。邹月一愣，霍的就从床上弹了起来，什么病都好了。那个部下手中抱着的正是他丢失的孩子邹良。邹月抱住了完好无损的儿子，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。 我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 啊，是那群红衣人救了我们。 这时，几个红衣人走了进来，其中一个首领会说汉语，其他人叽里咕噜都不知道说的什么，邹月听不懂。 你们是什么人？那些怪物又是什么？ 我们都是杀妖族的，是迷城最后的守门人，那些黑色怪物是杀鬼族。 那个红衣首领告诉邹月，杀妖族和杀鬼族已经在鬼海里厮杀了近百年了。本来杀鬼是可以杀绝的，但是不断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进来，一旦被杀鬼咬过，就变成了杀鬼一员，所以怎么灭都灭不干净。 那这个孩子？ 这孩子掉进了流沙眼里，被我的族人捡到带回来的，正好我妻子也生了一个儿子，所以两个一起养了。 杀妖族的首领向邹良打听了他们进入鬼海的前因后果。邹月原来有十万大军，死了许多，保守估计变成杀鬼的士兵起码有三四万，而经过他们这些天的清剿，双方各有死伤，最后他们几乎全军覆没，就剩下千把人，杀鬼的数量估计还得有万把个呢。于是杀妖族的首领跟邹月提出了彼此合作的建议，双方各有所长。杀妖族有个好处，就是不怕被咬，而且医术高明，但是功夫一般。邹月的人马怕被咬，但是功夫都很好。杀妖族又熟悉地形，双方合作，杀光那些杀鬼，以免再出现他们害人的情况。就这样，邹月决定和杀妖族合作。然而，就在双方决定联手的当天，杀鬼对杀妖族发动了一次攻击，双方混战的时候，邹月受了重伤，邹良和杀妖首领的孩子都被杀鬼抢走。关键时刻，邹月射出一箭，射中首领孩子的襁褓，箭带着孩子落入了流沙坑。而抢走邹良的杀鬼也被杀妖族的人杀死，邹良滚进了另外一个流沙坑。就这样，两个孩子都消失不见了。一场混战之后，杀鬼隐遁入鬼海之中，暂时销声匿迹。邹月和杀妖族寻找两个孩子未果，两个孩子，一个是邹良，另外一个就是林业火。之后，邹月和杀妖族一直生活在鬼海之中。邹月早前是以为邹良已经死了，因此生无可恋，就想杀光杀鬼给妻儿和那些将士报仇。几年之后，邹月适应了鬼海之中的生活，也学会了辨别方向，熟悉了鬼海的地形，在杀妖族的帮助下，他成功地出了鬼海。邹月曾经悄悄潜回军营，但此时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七八年。然而让邹月惊喜的是，他发现了邹良还活着，并且被好兄弟收养，健康成长着。同时 沙妖族也有好消息传来，沙妖首领的孩子也活着，被高僧无沙大师收养了，取名林业火，活得也很好。于是原本几乎已经心死的邹月开始考虑重新开始。邹月回到了鬼海，此时沙妖族首领的妻子刚刚产下一个女儿，却因为难产病逝。沙妖族十分情长，首领郁郁寡欢，没多久也病死了。临死前，沙妖首领托孤邹月： 邹将军，拜托你帮我把这个孩子养大，教他汉人的语言。我们沙妖族一生没有自由，要一直生活在鬼海，守护这座死气沉沉的迷城。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以后也这样。待有一日你们杀尽杀鬼，拜托你把她交给她哥哥，从此远离鬼海，过正常人的生活。如果可以，等她成人后找个正常人繁衍后代，把沙妖族的血脉断掉。 好，我答应你。 之后邹月成了沙妖族和还生活在迷城里的原部下的首领，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追杀沙鬼。沙鬼是个相当神秘的存在，当数量少于一定量的时候，他们会出去袭击别人，增添自己的人数。你说他们是怪物没智慧吧，但又似乎不是，可有智慧吧，又几乎完全无法沟通。这20多年，邹月其实一直有关注林业火和邹良的成长，对两人得到的成就甚是欣慰。同时在迷城之中长达20年的生活，也让邹月知道了很多很多古老的又鲜为人知的秘密。以上就是邹月简单的向众人讲述的自己的遭遇，以及当年西路大军的失踪之谜，还有林业火和邹良的身世。说完之后，邹月十分抱歉地看着林业火： 你爹娘过世多多少少跟我有些关系。 这是沙妖族的命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你，我估计我还在沙漠里打怪兽呢。本来命不由人，倒是你的出现改变了我沙妖族的命，是转机也是天意。 众人都点头，林业火不愧是无沙大师的高徒，通透豁达。赵普摸着下巴问邹月： 那里边现在还有多少沙鬼？ 不超过20个，他们已经穷途末路。 可是现在应该不止了。 众人都皱眉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： 是啊，西夏和辽刚刚给他们送了几百个人进去。 这帮孙子就会添乱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